今日是2021年10月15日，法必被还押的第402日。因为一个星期两次八号风球，法必的家人探不到他，法必的神学之友本来今日探访都调了时间了，等家人可以和法必见面了。唔该晒。家人今日9:30到达登记，好好彩，啱啱100号赶得切第二批入探访等候室。星期五入物资的龙不是很长，家人带了鱿鱼丝和两本书入去给快必，入完物资不用半个钟就已经听到叫 number 了，真的很神速、哦、快必今天就在3号窗，这个位置都挺近门口的，快必一早就站定定等家人走进来，用非常灿烂的笑容迎接，拿起电话未开始计时已经做了手势表情，表现出久别重逢的兴奋。这么久没见，当然很多事情啦。快必都关心家人和纪念打风怎么算，没事，对他们影响都不是很大，不过纪念就始终细胆一点，行雷闪电落大雨都会比较嗲一点。至于快必，他说这两天打风落雨不得放风，如果不落雨的话，一阵间探访完毕回上去11点就可以上天台做下运动，天气凉快一点，他都睡得好一点，亦都好精神，只不过仲系比较湿同埋翳焗咯，令到佢嘅手同脚都生咗啲红色粒粒。佢伸完只手俾家人睇，跟住又举起只脚 show 啲粒粒啊，好明显咧就系 PT seeking 土拍啦。家人梗系深表同情啦，咁都冇计噶啦，唯有查翻啲荔枝角神药冬青膏啦。快必之前睇完《盼望神学》莫特曼嘅作品 like 爆啊！家人今日就入咗另一本神学书俾佢，叫做《被钉十字架的上帝》。快必知道，当然劲开心啦！啊，仲有多咗一本舒国治嘅杂写，直头系 Kinder 出奇蛋咁，双重开心啦！佢话落雨睇多咗书，但系都会 keep 住做运动，拉筋45分钟 ，sit up 就起码都做15分钟、哦。家人今日已经准备好简谱古歌仔啦，今日终于都可以大展歌喉。 I can't give you anything but my love, but my love。 同家人差唔多10日冇见啦，呢首冧歌就真系最适合不过啦。上个星期 post 过简谱出嚟，唔知大家有冇估到呢？喺呢度咧，快必又再回复一下大家嘅来信啦。未到你嘅话咧，请多多包涵啊！Grace Wong， 多谢你的金句鼓励，我每日都有灵修的，星期日都有讲道，每个星期都有。会不会在船上面10年？不会啩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咪当陪大教授咯。马卡龙，没错，我上船超过1年了，你记得。乜，你对香港教会失望吗？我介绍你啊，还有众乐教会和路小教会。我们两个教会都好小，暴政未搞到，好彩。无心睡眠，你叫我做天蚕必，我超 like 的。余若薇大壮之前写过一篇书法是天蚕变的歌词给我，都是这样叫我的。你送这首诗给我都好正、哦。蚕树枯枝严冬中，寒风冷笑吹霜雪，期盼春来花发枝，万物重生白了明。等我都回回你一首啊，新香港不是香港，新中国不是中国，做奴隶还要交税，天下第一最昂居，正不正呢？陈日德，你说我为大家背十架，非也，大家都有自己各自的十字架，我只是背负自己的十字架，我老妈、老婆、老狗都在背十字架，支持我、爱我的人都跟我一起背十字架，所以不是很沉重， OK 的，仲顶到。继续收到好多五颜六色的心意卡，多谢大家，好多人都继续鼓励我们努力加油，不要气馁。其实这句说话我都要跟大家讲的，没错，大家都要努力加油，不要气馁。快必都顶紧自己的十字架，顶得顺都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所以有时间就请多些写信给快必啦，跟他分享你的生活。特别要留意来信可以寄去以下的邮箱：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号，注意不需要写收件人的名字，很重要的，不需要写收件人的名字、哦。 大家如果仲未写过信俾快必咧，就嗱嗱临，快啲攞起纸笔写封信俾佢，话佢知你嘅所见所闻所想。快必等紧你哋嘅来信噶。大家想写俾师叔嘅话，都可以寄去以上嘅地址。孭住十四条文字狱嘅控罪，快必喺开往拔摩岛呢艘慢船上面已经超过咗一年啦。诉讼之旅长路漫漫，希望得到大家嘅点滴支持，风雨中同行。请未 subscribe 快必 patron 嘅朋友快啲加入，而且多啲 share 出去。走失咗嘅快啲翻翻嚟啊！大家唔好唔记得，仲有喺赤柱嘅师叔啊，佢嘅 patron 都需要你哋嘅支持噶。多谢晒。